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59首诗，梁思李商隐。 梁思李商隐，天气破变蓝，上秋落万枝，烟花当初嫁一念注一时，不到江春万难念一书地，天涯江梦沙，你我有心地。 晚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